喜欢他的安静不多话，现在却怪他怎么那么傻，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放给你放假，心不再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你的话诱惑很大，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 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是 GJ 梁咏琪演唱的《中意他》。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认识了一位品尝着爱情甜蜜和幸福的一个女孩的形象。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杨钰莹演唱的一首《我不想说》。我想很多人熟悉这首歌，是因为它是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其实最初这首歌的创作呢，并不是为了这部电视剧而写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陈小琪和林海英受邀为一部音乐故事片创作插曲。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平凡的女孩经过坚持不懈的奋斗，最终成为一名歌星的故事。林海英一边作曲，陈小琪一边填词，9个月的时间与外界隔绝，一首歌改了7、8稿。而我不想说定稿出来以后呢，却因为音乐故事片的剧本修改而与影片无缘。然而，陈小琪与李海英并没有失望很久，优秀的作品总会被慧眼发掘。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电视剧《外来妹》的导演程浩听到了《我不想说》，感觉这首歌呢与电视剧表现的精神非常的契合，便选了这首歌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而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让我们听到了主人公的那种不惧艰难、坚持奋斗的故事。 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看看可爱的天，摸摸真实的脸，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许多的爱能拒绝，许多的梦可以省略，可是我不能忘记你的笑脸，山上长长的路，擦擦脚下的鞋，不管明天什么季节，一样的天，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主持人贾悦。刚刚我们听过了两首由女歌手演唱的歌曲，一首呢是梁咏琪带来的《中意她》，一首呢是由杨钰莹演唱的《我不想说》。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一首类似于民谣的歌曲，它的名字就叫做《中华民谣》。创作于1994年的这首歌呢，曾经荣获了第六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作品一等奖和其他的众多的奖项，也为歌者孙浩带来了极大的声誉。马上呢，就让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刚刚听到的是创作于1994年的一首由孙浩演唱的《中华民谣》。 在这样的一首歌当中呢，我们不仅听到了美景，而且也听到了很多非常优美的唐诗宋词。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当时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大家的喜爱。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张惠妹的一首《记得》，收录在张惠妹2001年发行的专辑《真实》当中。而这首歌曲的作曲人林俊杰也在2012年凭借着这首歌荣获了新加坡词曲版权协会年度的最佳本地歌曲创作人，而他自己呢也曾经唱过一版。马上我们要听到的会是张惠妹演唱的。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都会听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见了 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张惠妹2001年的作品《记得》。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源于作曲人林俊杰17岁时和女朋友因为情感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他和他的初恋女友因为各自有各自要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不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出了这首歌。因为是要和恋人分开，所以呢，他是以一种悲伤的基调来创作的，节奏也较为缓慢。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林忆莲的那首《至少还有你》。分开的两个人，剩下的只有回忆；而在一起的两个人，经历了很多之后，逐渐步入了老年，可能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这时的他们不再惧怕遗忘，因为至少他们还拥有彼此。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6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欢快的，由袁若兰带来的《爱成瘾无限大》。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引用了拜尔的钢琴练习曲，让整个的音符听起来都非常的跳跃和欢快。 出家不想自嗨收场，陪你到海边光脚丫，我能想象我家你呀，画面就像天堂。你为我朗诵诗句，我为你弹奏钢琴，我们的气质根本没人能比，最怕与你当背

感谢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听到的那首歌来自桃子陶晶莹，叫做《太委屈》，而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她在内地成名的一首歌。今天节目下半时段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曲呢，有着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他们都是一些女歌手演唱的作品，而另外呢，我为大家选取的这些作品也都是他们的成名曲，或者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王心平的一首歌，您能够猜出来吗？她的成名曲是哪一首呢？没错，就是那首《别问我是谁》。 为何在夜里？ 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在一首孙燕姿的《遇见》当中呢，我们感受到了缘分的那种奇妙，那种难以琢磨、不可把握的特性。而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特性，才让我们经历的一切带有一些未知的挑战，以及收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的一份惊喜。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那英的一首《征服》。在1998年，这首歌曲呢获得了第五届华语榜中榜的最受欢迎 TOP 二十歌曲奖。 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还向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

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都到底在改变，月亮的脸都到底在改变，月亮的脸都到底在改变，月亮的脸都到底在。 刚刚为您送上的那首歌是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在那个时候呢，我们还能够在孟庭苇的歌声当中听到了一点点的青涩的味道。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会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会听到辛晓琪的那首《味道》，同样呢它也是一首非常有味道的歌曲。希望您能够喜欢贾悦今天为您所做的这些歌曲的安排，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能过得很好。 道一下。